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二十二点零五分，我们呢进入今天的第三趴。送走了今天呢，哦哇，刚刚做客节目呢，非常这个帅气，然后呢非常有音乐才华的小东老师，我们的后一个时段要继续跟大家好音乐不间断。 你到来，不要再等待，嘿，快抛开这爱心，梦中醒来，别爱是你的存在。Maria。思想在飞转，望见到不到的爱，还是期待，不如放手休息，拜拜。 Shall we dance？ 忘掉那毒箭，把双手握紧。 Shall we dance？ 痛苦的回忆，渐渐都为你。 首首歌就是我通关密语，归去由你来临。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力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一种你呼吸，我只懂到频率。 So relax， 别哭，和我一起，就为了能够选上你。 是我有实力，不来投诉，别在意，有我在，只是场面演出。 So relax， 别哭，和我一起，快乐像我的背心。 出海也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经历，做最真的自己。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力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在景浩麦同学景浩超级话题当中互动的这位刚刚呢提问的小拉同学，他说还想问李晓东老师，这次歌手和之前呢在小柯的剧场的演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什么时候可以再看到你的现场？虽然呢李老师走了，但是我会帮你把这个问题转达好不好，亦或是呢留在他下次来到我们周末一起场做客的时候呢再来满足你。这首歌来自手机9597朋友在超级话题当中的点播，因为呢他觉得说最近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呢可以求一点温暖，希望呢用音乐来暖暖的。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愿意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生活当中呢总是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有的时候呢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多的是呢心中有一个他，或许呢想要变成他心目当中最最完美的自己，都是呢一种进步的动力。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听到了梁静茹的这首暖暖，希望大家呢最近就不要听一首凉凉了，对不对啊？对应的两首歌一个是暖暖一个是凉凉哈、啊，冬天呢还是希望暖暖的感觉更多一些。22:13继续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内容跟我们聊聊周末的你。 我只想不挽留你泪也没有流，我把你笑容剥夺，桌上温暖都是我，我固执过了头没照顾你感受，颠覆了平静生活却没换来好结果， 只剩你皑皑白雪中说最有意思的暖风， 如你对我脸孔呼一口 气多捉弄，如今我失去你影踪，黑夜我要为谁相拥， 方向只能遵从依然散着光的梦。 像我从没来过 自心碎就喊停， 给我指引，当天透明，一发现你的心曲，我就叫你飞行。为着重新有色彩，全是因 为爱。 Oh my Radio Star，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的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像太阳一个样。 送你一朵百合花，白白的好像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像云儿一个样。 像天上的云儿，

每首歌里面唱到季节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的思绪回到那个时刻，成全了你度过美好那个夏天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还会经常的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呢你想说的内容啊，一并发过来，就会有机会呢跟大家来互动聊天啦。我看到呢很多同学啊，其实已经在跃跃欲试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新浪微博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的这个小故障，但是呢不妨碍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看到了，在一群当中新导说他的告白看到了吗？麦总裁你在哪里的告白？以及三旬呢还是你啊，对，自奔散来了，以及 Sunny 星，希望在今天可以听到一首半情歌。 那么时空为了心 寻的是光明和呐喊，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心中只能百发百中，冲破魔道机关，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该阻拦，直到寂寞触手被命缠上，直至他旋转苏醒了，留下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后羿出手不简单，后羿掀起魔光澜，后羿挥过神兽全世界的疲叹，后羿剑法的精湛，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浴血奋战，怕是我遗憾，后羿出手不简单，寂寞困难，后羿挥过神兽拳，世界的疲叹，后羿剑法的精湛，后羿不动多心软，后羿将浴血奋战，怕是我遗憾，王者是后羿的图案，

到了北京时间23:2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了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搜索麦家族 My Home 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九点档呢，我们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邀请到了此次在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上面呢，有着非常啊这个不俗表现的李晓东。哇啊，这次呢带着自己刚刚昨天呢在电视上的这个新的祈祷哈、啊，刚刚演唱完毕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此次参加歌手的这个心情。那这次呢做客节目也是第一次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他，也让我呢从一个不认识他到认识他呢有了更新的一个感受哈、啊。你会发现呢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呢音乐呢这么多年的一种坚持，而且呢你也会发现每个人的青春曾经呢都所谓的叛逆过，所谓的个性过，所谓的有自己的很特别的当时觉得非常了不起的追求，但是呢无论是最后做了怎样的选择，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就是有着奇妙的际遇和相似的轮回啊，生活给我们的一定都是最好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ガラスケースの中まだどこか遠い夢震える衝動焦燥叩きつけた砕けたかけらで傷つくんだとしてもそれでもきっと伸ばすのだろう。この胸の高鳴り喜びか恐れかわけ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たぎれと叫んだ 白天本是天色阴沉，升温乏力，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为-3.9度，天气十分阴冷。今天夜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交通安全。后半夜受弱冷空气影响，北风渐起，天气转晴。明天凌晨到白天将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

关于他的东西全部都删除殆尽。这或许是某些人有的时刻唯一能做的事，而你唯一不敢做的事，就是再给他发一遍消息，却等不到回音。 Oh my radio star， 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注定的是你，我输得彻底。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 一首回忆杀的老歌，回忆杀，哎，说到回忆杀，想到了沙宝，对不对？沙神宝，对。新岛他说，听说的今年春晚，那英和王菲要合体了，特别喜欢那首《相约酒吧》哈，不知不觉呢，已经二十年了。想想看，九八年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快乐的小事，想为陈指导，然后呢，打 call。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功能很多，对不对？可以呢，传递祝福，可以送给自己，可以送给他，可以送给他，还有他。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天 Just subtle pantomime.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23:49，我们听到了熟悉的旋律，但是这个版本呢有一些特别，来自 SHE 的演唱会的 Live 的版本哈、哦，送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你，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城里的月光， 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化，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守护他身旁， 玩那个小青蛙嘛，你看一只小青蛙都知道经常看书，坚持学习，定期旅行，旅步不停，在外随时与家人联系汇报状态，在家安静从容，收拾得井井有条。小青蛙呢会拿起笔记录每一天，会做手工，也会细嚼慢咽的吃饭啊，花家里的钱呢懂得感恩，会带东西，家门口即使源源不断的涨钱也从不浪费啊，出门的广交朋友，适当的回家，有适当的独处，你有反省过你有没有呢？ 那是你的猫变成我的猫。 最近养了什么宠物？是猫吗？ 你爱的饮料成我的嗜好，衣柜宽敞了，厨房干净了，该扔的扔掉，该留的锁好，旁人的视角是一种麻药，吃饱不吃笨，复发太难熬，不是你太好，是那时太好，还没考虑到自己多重要，喝过的酒续杯，说的话我分几杯，换没心没肺，哭永远究竟有多好，哭没失去不算得到，却还没有更好，有些准备好要把谁忘掉，一阵或一秒哪儿也买不到，从前也很好，现在也很好，有你也烦恼，没你也烦恼， 起好。怎么我越好，伸手都是月的配角，渐渐变成玩笑，慢慢发觉已不再重要，我有多可笑。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今天的三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麦家族所有家人们的收听，以及很多新朋友的聆听。不小心来到我们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领地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无限的可能。也邀请大家在明天晚上十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麦麦。